討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10月16日晚，黄大仙富林皇宫，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购票查询请电24673088。 Hello， 欢迎大家收睇大战啊！我系沙比，今日咧我系冇着到英格兰件波衫，因为我讲话登陆咗诺曼底之后，代表盟军咧，即系英军啦，咁代表反击啦。今日系着咗利记，因为今晚大球场我会讲利记啲嘢，即系罗渣士俾人炒咗，所以我今日着呢件衫过嚟嘅。咁就系咯，咁啊今晚再讲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今晚大球场咧，讲下罗渣士嗰个问题啦。你系讲翻大战先啊，始终讲大战嚟啊。咁上集咧就讲到啦，就德军啦喺盟军个炮火同埋空军。好庞大空军同埋嘅炮火之下啦，咁就已经喺滩头方面失利咗。咁就喺滩头，虽则话失利吓，但系喺中间啲短木嗰啲短木丛啊，即系嗰啲灌木丛啊，应该话啲灌木丛之间咧，仲有零星嘅反击，而且都非常之有效。咁令到其实盟军，其实德军自己都系嘅，不过可能损失方面就冇，因为始终盟军就攻过嚟嘛，佢只可以辣埋一角咁样，咁就冇损失咁大，但始终都顶得阵嘅。咁就盟军上咗滩头之后呢，咁就喺佢哋三个好需要攻陷嘅地方啦，包括就卡昂啦、圣洛啦，同埋之后同埋上少少嗰个卡昂坦呢，就係呢三个最重要啲嘅地方，同埋喺滩头之间会有啲零零星星嘅反击啦，即系德军啊反击话，但系当然就系盟军攻过嚟，咁个盟军嘅死伤都颇为惨重啊！净系以美军嚟计啊，之后日啊呢段时间嘅完咗呢、這个，包括之后会讲嘅失堡同埋卡昂坦呢笪地方，加加埋埋，其实美军嘅损失系过万人以上嘅，最终计落条数可能有20000多人咁嘅兵力损失啦。咁呢段咁嘅地段其实就即系讲明到一样嘢，其实可以反映到少少一样嘢就系。如果德军可以在那时候派到多些兵，即是派到多些自己的支援来说，即是一定要有系统性和有这个组织性来到的支援的话，那其实是诺曼底即使在这个这么大的欺骗计划之下，那如果你后面的时间赶到下来帮手的话，都有机会可以有得咬下，即是战局是怎样，有冇得变化，其实未必冇得即係有办法有变化㗎。咁我之后再会讲其中一单好重要嘅事，其实我之前都有讲过嚟嘅，就係个人工码头发生咗一件事，咁就其实有啲影响嘅，咁我之前都有讲过啦，因为个人工码头有两个 A 同 B 嘅，咁就其中一个发生咗事，咁但係因为始终兵力有限，其他兵力又赶唔到嚟，所以即系德军喺呢方面都系损失都系包括系现有个防守嗰、那个班士兵咧，即系已经驻防紧诺曼底班士兵一路损失，咁就支援嚟都唔够，咁最终都系打唔到啦。咁上集讲到其实就系、是。 舒惠彭堡啦，舒惠彭堡就因为就被人炸伤晒啦。咁其实令到咧，隆美尔其中有一段令到隆美尔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嘅反击计划，其实都系你话可以叫胎死腹中咧，完全咧冇组织性可以反击到。即使咗其中虽然唔系好大量嘅德军落到嚟啊，即系起码希特拉都派到几个装甲师嚟咗，但系就因为舒惠彭堡嘅俾人炸到重伤啦，同埋身边的参谋长同埋啲参谋非死即伤，所以连埋佢自己重伤，所以喺某个喺咁重要咁紧急嘅时间咧，系冇咗呢个装甲师配合反击，所以就只能够令到当地主要都系嗰啲海防师就主要都系开防师去。叫做系顶住啦，得翻啲海防师咁顶住，都唔顶得好耐嘅。咁你盟军喺个海边几十万咁上嚟，咁当然个时间好长，即使每日有几千几万人上嚟，咁海防师顶唔到几耐。我哋而家开始讲嘅嘢就系开始啱啱就讲卡昂啦，卡昂坦同埋呢几笪地方嗰个争夺。咁其实最主要嗱我哋可以去下一张，我哋可以去一张相先嘅。我哋先另，我哋去另外一张先，呢张都可以睇住先嘅。咁其实就系、是其中一个地段啦，应该去到第二张。咁其实呢度大家见到张相啦。咁其实英军咧最输都攻呢个地方啦，呢、這个就系卡昂。咁又有啲译音叫做康城，咁又唔系我哋所知嗰个康城，而家我所知嗰、那个即系法国咧，法国嗰个康城影展啦。咁其实就喺嗰个康城啊，就喺法国嘅东南部，其实喺摩纳哥啲地方嚟嘅，隔篱嘅啫，唔系话直接喺佢度嗰度嘅。咁就呢度咧，就见到啲译文又将呢个咁啊卡昂咧，咁就叫做康城。但系我见到啲音嗰啲书译名都叫卡昂都 OK 嘅呢个名。咁呢个地方就系英军负责嘅，咁佢系由呢。朱洛金剑上咗嚟，咁好顺利成章，当然就要攻呢个卡昂啦。咁另外呢一边咧，其实呢度张图咧就见唔到啊。咁就系另外一个地方，其实就系卡朗坦咧，其实就系呢一笪地方嚟嘅。咁我哋去另外一张相，我哋可以见到卡朗坦咧就系呢度啦。呢、這个就是卡朗坦啦。咁呢个系美军负责攻嘅。咁另外一个主要地方喺边度咧？圣洛喺边咧？即系圣洛咧，叫做就喺卡朗坦下边嘅啫。那個中枢更加大，而家呢張圖遮住啦，咁就係呢度就係聖洛啦。咁英美聯軍入到嚟嘅話，就攻陷咗卡昂坦先，跟住就係呢度啦，就卡昂啦。咁上面有個地段呢度，其實失堡都係要美軍攻埋去。咁落咗嚟之後咧，即係英美聯軍落咗嚟諾曼第之後咧，咁喺其實上集講到啦，咁既然德軍個反攻冇乜效嘅話，其實大家我記得講過，艾森蒙威爾嚟到嗰陣時候，其實佢就望咗個地方咧，就係覺得。哇！奥马哈同埋呢个犹他滩呢两个滩头中间个位好危险、啊，即系卡朗坦同埋之间嗰个运河咧，有中间个虚位喺度、啊。如果德军由呢度即系下边圣洛上嚟，经埋卡朗坦焚过嚟嘅话，咁就可以将呢一边呢条线，大家见咪占咗呢条线，切开一半，咁即系点咧？奥马哈滩头有一边，呢边就俾人斩开一边咧，就系犹他滩连埋失堡店，咁即系基本上由圣洛呢度上嚟，咁都好危险。结果咧就美军咧就喺呢。在这里全力出击啦，其实去到6月12号啊，6月12号其实美军已经攻占了这个卡朗坦这个地方了。攻占卡朗坦之后，当然他的下一个目标主要其实都是在失堡这个地方，因为失堡仍然都有仍然有德军的守军在这里。之前如果早几集我讲大西洋壁垒的时候，其实我讲到整个法国的西北和西南部的不同驻军，失堡和他隔离有些港口，但其实都有零零碎碎就不同的驻军来的。失堡这里的驻军以当其时那个兵来讲是以万计啊，那不是太大量啊，大概是有二万兵以上的过万啦，万几兵都未到二万兵。总之失堡呢一带佢周围嘅错，因为始终呢个地方都系失堡呢个地方都系法国突出嚟嗰个位咧，对住英伦海峡、英格利海峡，所以佢系好重要嘅位置嚟嘅。咁当然呢度就非常之多个炮口啦。咁 咁佢呢度德军都预唔预英美联军喺呢边入嚟嘅话，佢自己都唔知道，所以呢度当其时嗰个炮火嗰个位度对准海面嗰度都冇咁大量嘅即系可以攻到过去呢啲海域度，因为始终个射程都如果佢英美联军呢边过嚟嘅话，射程会有一定。个导向都唔系极好好，同埋一样嘢就系因为盟军嘅空军攻势好大，即系喺呢个失堡上边嗰啲炮台个作用都唔系好大。咁攻占咗卡朗坦之后咧，咁就呢段开始啦，咁就因为喺攻占卡朗坦之前一日已经头先讲嗰个人造码头咧，两个人造码头 A 同 B 已经运咗过嚟啦，喺6月11号已经系开始上叫做咩咧？黐咗个码头都开始上架，开始可以运作啦，叫做咁就慢慢啲兵员陆陆续续咁上嚟咯。咁其实攻占咗卡朗坦之后嗰、那个登陆嗰阵时候就美军啦，特别美军呢弹啊，即系登陆嗰啲人员咧就更加顺利咧。希望呢度起码嗰个附近嘅范围，即系俾到德军有机会可以突然间可以有反攻能力嘅地方都少咗，所以当攻占咗卡朗坦之后就特别美军呢个地段啦，咁人造码头上嚟嘅人数或者系知嗰啲。资源就多咗嘅，咁系六月十二号之后呢几日嘅事嚟嘅，咁之后都会发生一件事。咁其实呢边卡朗坦未攻陷嘅，系咪？呢边卡昂未攻陷嘅，即系英国佬未攻陷卡昂呢个地方。咁当然喺前面呢度照有个人做码头上嚟，都影响都不大，因为始终英军已经向呢个卡昂就步步进逼啦。咁基于呢个已经人造码头上咗嚟啦，跟住卡朗坦被人攻陷咗啦，咁其实德军就喺外围嗰度啦，即系唔喺呢个诺曼第地段，其实就喺其他地方啦，叫做用啲 V1 火箭啊，即系啲未点成到型，其实向都有试过向伦敦啲地方都做过啲零零碎碎反击，但系当然啲反击冇乜用嘅，你又唔敢炸去诺曼第地段，咁你即系。如果你系有嗰啲火箭有用啊，甚至乎你系当其时候抽咗啲喺意大利地方都抽咗啲飞机咁样，你系咁做啊？不如谂个办法，将诺曼第个地段嗰啲全部压后啲，嘅时候直情可以压到去压后啲城市嘅地段。咁你用 EFV 火箭，其他啲咪喺呢段地段狂炸咯？咁我唔明佢做啲其他零零碎碎碎嗰啲向伦敦做反击又冇乜作为，有阵时啲做法。咁去到卡朗坦被攻陷之后啦，咁其实亦都令到德军嗰个反击都冇乜效之后咧，咁嗱嚟得到卡朗坦呢边嘅话咧，咁就引叫做做发生咗咩事咧？其实都叫做引咗些少嘅德军嘅注意嚟咗卡朗坦，因为始终都攻陷咗。咁轮到呢一边啦，轮到卡昂呢边点咧？咁卡昂呢边咁就英军就发动好。即系点都要志在必得啦！对于呢个卡昂呢个地方，咁其实就由英军嘅第七装甲师就开始喺呢段地段嘅一带去进攻啦。咁其实遇到一个都非常之犀利嘅反抗，你话呢个德军嘅反抗，亦都其实系当然要保住卡昂呢个地方，咁亦都同时其实就系影响到卡昂坦啦。咁其实两边互为互利，个讲法系咩咧？就好似系旺角同金钟咁啦。咁就因为一下卡昂市都知，因为卡昂呢个地方都被攻啦，咁样就德军有装甲师其实喺呢度守卫住，咁因为你知啦，兵真系仍然都好少嘅，咁我既然喺呢笪地方守得住嘅话，咁其实就过唔到去卡朗坦度帮手。卡朗坦上边都有失堡，但系我讲咗，咁其实就德军有部分嘅装甲师留咗呢度去顶住英军，咁系某程度上系帮呢个卡朗坦就卸咗部分嘅兵啦。咁其实卡朗坦自己本身喺度已经攻陷咗，咁有部分德军嘅无论系海防师或者系之前讲嘅三五二师喺呢度附近嘅话，其实亦都系帮咗呢个卡昂。咁你即系大家互相分散，因为你攻就两边兵攻，美军同英军攻，但德军佢又装甲师又步兵师，佢分得边咧，咁就两边拉开咗，其实兵力点都有分散嘅，咁就大家互相叫做消耗咗德军啦。咁啊，卡昂呢笪地方打有都颇为犀利吓，咁英军嘅第七装甲师咧就完全系唔好受嘅，因为撞到咩咧？ 就撞到可以因为呢度嘅基段呢度嘅卡昂市咁就嚟咗一段，其实由外边些少，即系其实大家记得咁希特拉虽则啊，唔系将成个上边嘅第十五集团军群调晒落嚟，但都有效地调啲装甲师落嚟啊。咁其实舒维彭堡嗰度五个装甲师算系，咁其实喺卡昂市呢战开始之前，其实系嚟咗德军嘅党卫军嘅第二装甲师啊，即系嚟到相遇咗，咁就呢个装甲师里边咧，其实0044原来有一个好犀利嘅师喺度，喺呢个师里边咧有一个型系好劲嘅，叫做第101重装甲型，系点重装甲法咧？咁呢个咧就系盟军有个叫做有个恐惧症啊，叫做 Tiger 恐惧症啊，咁即系咩咧？叫做如果个叫做讲就我哋个口法讲翻出嚟，即系叫做虎式恐惧症，亦都即系虎式坦克恐惧症，就系大家有睇《Fury》嘅话，咁就盟军啲装甲师啊，啲士兵步兵，佢哋好惊见到虎式坦克嘅，咁就系啦。呢个党卫军嘅第二装甲师咧，佢其中呢个101嘅重装甲型咧。原来是有配备45架虎式坦克的。这45架虎式坦克呢离在我真的逃他一定要离那段地段。但原来途中已经是发生过件事，所以我都成日说有空军被盟军空军是这样炸逼不拉好多东西，都地又烂晒。其实中间其实就是被盟军炸了8架的。空军先炸到8架这个虎式坦克。那你45架炸了8架，那计条数还有37架嚟到呢个卡昂，结果呢37架嘅虎式弹加埋佢哋嘅装甲师咧，咁就喺卡昂市嗰一带嘅地段啦，喺呢啲外边啲村落咧打咗成日啦，结果系点样咧？英军方面咧，有3架坦克啦，有二十架坦克啦，加埋其他啲改装嘅坦克啦，足足都有成连埋前面一卡车嘅 卡嗰啲加埋晒，坦克有30几架，咁加埋其他车有成40几架嘅战车啊嘅损耗，而虎式坦克只不过系损失咗5架嘅啫，咁啱计啱条数又啱喎吓，你五成一二十，可能30几架咁，仲劲啲添啊，咁当然有啲就唔系坦克啦，虎式一架可以打4架，自打5架都可以，咁完全呢度就有种叫做你讲系叫做质素上嘅分别啦，即系虎式遇到佢哋，即系你调翻转头讲啊，盟军嘅装甲师遇到虎式真系惨啊，即使你系苏联 T-34都系唔够抽，咁就有呢个叫做喺质素上嘅分别啦，但系始终就兵力上面或者资源补给方面上，这个德军其实就没有任何优势。咁即使这场战争这段在个村落每段打的地段输了之后呢，咁但是相当程度部分咁就帮咗卡昂坦呢一边啦，就舒缓咗美军嘅压力。咁调返转头要讲呢个美军喺呢个卡昂坦发生咩又点啦。美军其实自从攻占咗卡昂坦之后呢，咁其实开始喺呢大地段就开始进攻由卡昂坦过去嘅时候。咁当然呢边讲返卡昂呢边仲未攻到啦，当然因为德军佢嗰个装甲师都咁有令，我哋迟啲再讲卡昂。卡昂坦呢边嘅地段呢，因为都在那边，另外一边卡昂都吸引了为数不少的德军过去。那卡昂这段地段既然美军攻陷了之后，跟着怎样呢？美军攻陷了卡昂之后，其实可以向这个失堡这块地方发展。我们可以去下一张相。那其实过去失堡这块地段呢，就我看看哪里。那之前也有讲开了，这里占了，这里就是诺曼第地区，那这里就是卡昂，这里就是这个就是圣洛了，即系圣洛啦，如果中文讲呢个圣洛呢个就系上少少，其实已经系卡朗坦嚟嘅占据，不过呢度冇显示到。咁呢个圆圈中心呢个地段就系失堡啦，咁对住成个英伦海峡系一个好重要嘅防御地段一个地方嚟嘅呢个失堡。咁美军攻陷咗个卡朗坦之后，当然就系呢个地方就唔会放过佢啦。咁其实就当其时喺呢个失堡一带，其实都仲有几个师喺度顶住嘅。但係隆美尔知道一样嘢，就大家见到呢度失堡呢个地方 四面都唔系四三面环海，如果呢度俾人哋即系好似用个 cutter 咁 cut 咗你，咁啊成个头飞出嚟，咁你根本系冇得走喎。其实呢度里边防守嘅德军已经其实系向咧隆美尔向希特拉下，即系请求要撤走呢度嘅失堡嘅德军。如果唔系你喺度。难听啲讲喺度替死嘛，大佬咁你美军嚟到啦，攻陷咗卡朗坦咯，下一步就肯定系割咗你呢个头。咁你呢度咧，呢度里边个外围就全部肯定系盟军呢啲船只嚟嘅。咁呢度有狂飞飞机罩，失堡本身一个都个城市嗰同埋嗰啲火车站全部已经俾盟军炸到烂晒咯。咁你守呢个地方嚟做咩咧吓？咁当然要撤走佢，得将呢度嘅德军你拉翻落去卡昂又好，经圣洛走翻去其他地方，甚至乎过翻去巴黎都好，你都可以做其他啲防守任务都好啊。但系希特拉就唔肯嘅，咁最咁又就 cut 咗嚟一段，起码嗰阵时都有四，大概都有四个师都走唔到，咁希特拉落咗命令啦，要死守啦，唔可以撤走。但系最终就隆美尔做咗个决定嘅，咁就喺佢落咗指挥落咗个命令啦，就喺失堡。其实喺失堡呢度呢个地方啲德军啦，我估系走唔甩噶啦，因为如果卡朗坦呢笪地方一割埋嚟嘅话，咁即系美军咧，卡朗坦割埋嚟，咁已经玩完嘅。咁但系可能喺南部再南些少，南下些少，南啲嘅地方咧，有啲守军咧都仲有机会走得甩啊。咁就因为卡朗被人占领了，咁卡朗在我哋占到呢个位，咁呢度有啲少少位咧，而家占到呢度少少位，咁仲有地方可以走翻落嚟啊嘛。咁啊，隆美尔落咗个命令啦，就喺总之嗰度有笪地方啲德军啦就走啦。但系当然啦，盟军嗰个科技咧，即系嗰啲骚扰电波个科技就都几犀利下啦。但系只要喺接收到信号，知道撤退命令嘅德军收到呢个命令，都走得甩一炸人嘅。咁都救咗少少德军嘅，咁最后咁当然啦，美军一潜埋嚟，咁其实成个失堡真係最后都俾美军占领咗，咁攻陷埋，咁令到啦，咁失堡上面有大量嘅失堡上面唔係大量嘅，即係有部分嘅德军都係受到呢个美军攻击啦，咁最后都有部分都会有个一阵我会讲一个，唔知有冇时间讲到啦。咁有一阵讲，有个将军咧带住佢班兵去投降，都冇办法啦。去到呢个位，咁佢最后有死守住嘅，但系最终都都搞唔掂啊。咁透过呢一战之后咧，嗱，当其实呢一日咧，其实就喺六月呢件事咧，就美军过嚟呢件事咧，其实都系六月十九号之前发生嘅事嚟嘅。咁经过失堡咧，已经系准备叫做俾美军占领啦，咁隆美尔同埋隆德斯戴特咧就做一样嘢，咁佢哋系咧就翻咗去直接去见希特拉啦，咁就希望佢啊，希望希特拉作出一个做即叫咩，作出一个决定啦，希望将呢度呢一带嘅地方就连埋诺曼第呢一带地方全部去后撤嘅，即系起码最。而家喺岸边同埋喺啲城镇嘅地方打緊嘅德军，希望将佢全部去拉走佢，咁就做一样嘢就係隆德斯戴特之前讲过嘅说话，就係喺巴黎一带或者喺巴黎附近深入啲嘅法国内陆地方做一个叫机动性嘅重心防御啦，即係起码等啲盟军嚟嘅时候我哋去再打佢啦，咁係做一个防御性嘅系统啦。咁6月19日呢日去见希特拉啦，当然个结果就唔好嘅。咁希特拉讲咩呢 ?6 月19日呢两个元帅真係见希特拉啦，希特拉就同佢讲咗一句都几是一个政治家会讲的，绝对不是一个军人会讲的东西。他跟那两个元帅讲的什么呢，你们要试这个诺曼底这个地方，不可以当他们是盟军打重返欧洲大陆的桥头堡，你都要当诺曼底是盟军在法国最后一片土地，下一步就是将盟军赶回出去这个大海道。咁呢啲摆明就係政治家讲嘅嘢嚟啦，如果係熟悉 軍事或者係嗰個局勢嘅話，你係講唔出呢啲説話嘅，因為將兩個將軍嚟話走啦，要撤兵啦，要將呢度諾曼第同埋塞浦大嘅兵撤翻去內陸些少啊，咁就唔肯啊，唔肯聽，即係完全就唔肯聽嗰兩個，即係呢兩個元帥講咧，講埋曬啲咩政治言論啦，要當諾曼第係盟軍最後一派喺法國最後一片土地，呢啲真係都幾笑話下。咁其實呢兩個將軍當然就係失敗咗啦，咁但係其實期間都佢哋兩個都提咗一樣。一樣嘢嘅，咁就係、是、龍尾嘢同意嘅。龍尾之最開始嗰時就係、是、佢基於局勢當其時係唔同意嘅隆德斯大特，但係到依家佢都同意咗隆德斯大特講嘅內陸些少，即係翻後些少，唔係喺沿岸啊，內陸些少做一個機動重心防御。咁呢個重心防御咧就係佢兩個元帥都同意咗一樣嘢，就係、是、大家見到呢張相啦，咁就會喺呢、這個塞納河。嗱，呢條係塞納河啦。嗱，呢邊其實就係諾曼第嗰個位嚟嘅，個佔咗呢個位啊，最西北邊嗰度咧有佔咗位。咁佢兩個決定一樣嘅就係將德軍喺沿岸諾曼第一帶防守嘅德軍拉翻後啲，咁啊做一個其他重心啲嘅防御。嗱，呢度啊嗰個重心防御咧就喺呢個塞納河。嗱，呢條係塞納河啦，佢佔咗指住呢位就係塞納河。咁就巴黎喺度啦，咁同埋上面嗰條索姆河啦，呢條係索姆河，喺呢兩個地方落深些少嘅地方，即係下面些少，即係喺巴黎呢個位啦，下面呢條兩個喺呢啲咁嘅地段做一個重心防御啦。呢度塞納河上面索姆河，索姆河再拉返上去嗰邊就係比利時嘅位啦。呢個地段呢就基本上就係當年就是德軍 A 集團軍群衝過嚟，將呢個英軍同埋法軍趕翻，由呢個敦刻爾克啊，係我哋時成日講嗰個敦刻爾克嘅，咁就敦刻爾克就好中國式嗰個普通話譯音啦。咁之前都有聽眾講過嚟嘅，咁我經過台長提過之後咧，就原來以前有個名嘅，嗰、那個唔係敦刻爾克，叫敦刻爾克啊 ，Dunk 啊，咁我哋可以用翻呢個名字叫敦刻爾克啦。咁就敦刻爾克大撤退就翻翻喺英國嗰度，咁其實就係、是、呢兩個元帥佢嗰個防守嗰個思路、那個思維，我都明白一樣嘢，就係佢哋都明白係法國嘅北部係重要啲。法國北部連住比利時呢笪地方非常之重要，因為呢個地段可以隨時有裝甲師一車過去咧。即係呢度啊，佔住呢度地方諾曼底啦，咁呢度一路車過去咧，經過比利時就可以直入你個德國嘅個叫做腹部地方，咁就所以就提出呢樣嘢，但係咧當然就係俾呢個希特拉就否決咗啦，唔俾撤退，唔俾用重心防御，總之而家諾曼第同埋塞浦大地方嘅德軍就死守，咁就獲得呢個命令啦，咁啊獲得呢個命令之後咧，咁喺呢一日之後，咁就又發生咗些少嘢啊！就我頭先所講嗰、那個其實有少少可以有機會俾到呢、這個德軍有些少翻身嘅機會，唔好話翻身機會，係一個戰機嘅轉移點嚟嘅。咁呢個轉移點係咩呢？就係、是、之前我開節目開始之前所講嘅人工碼頭啊！呢、這個其實人工碼頭嗰啲浮商啦，咁啊發生咩事呢？人工碼頭發生咗少少事，就原來喺6月19日，亦都係喺希特兩個元帥見希特啦，當日咧，原來。在当时英吉利海入发生了一些几大下的巨浪，其实风力当时大家知道讲到当时的风力是达到八级的，在这一带地段就足足这个风浪令到有成个接近数有成八十几艘的军舰，包括是坦克运坦克的运兵，八十几艘的军舰是被风浪打到沉晒的。咁亦都有成头先讲下八十艘啊，另外再有八百艘的军舰是被佢扯到埋岸度撞，可能啲岸边扯到埋喺岸边度，可能有啲撞到损毁咧。咁呢个风浪除了令到啲军舰有啲拉八十艘整沉咗啦，八百艘拉到去拉埋人喺岸边撞埋啫。有个好严重嘅问题就喺摆喺属于美军嗰个地段嗰个人造码头咧，系撞烂咗嘅。咁呢、這个人造码头，咁呢、這个当然就发 美军方面嗰个人造码头撞烂咗，咁当然呢、這个啊有个好严重嘅问题啦，咁就係美军方面嗰、那个啊个供应就少咗。咁好彩一样嘢就係原来英军佢嗰个猪肉金，即係佢哋英军嘅摊头，因为之前我哋讲集讲过，因为佢哋嗰个海底嗰个石礁比较上高啲，咁就係个海岸线就冇咁深，啲浪冇咁大，所以属于英军嗰边嗰个人造码头呢就冇事。咁啊冇事冇点样损毁唔大，但係美军嗰边嗰个人造码头损毁大，咁令到嗰个补给呢是在那几日呢是突然间少了，严重地滞缓了的。当其实其实是一个很重要很好的战机来的。但是基于德军人少和那个我们所讲的一连系列的问题呢，他是把握不到你的战机。那我们下集继续啦，继续讲一下即美美英美联军即是盟军怎样去继续攻取这个地方，继续讲一下卡昂那个地方怎样。我们下集再见，拜拜。